哒滴哒滴哒滴哒，时针它不停在转动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小米它拍打着水花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是不是还会牵挂它？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有几滴眼泪已落下。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寂寞的夜和谁说话？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伤心的泪儿谁来擦？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整理好心情再出发。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还会有人把你牵挂。哒滴哒滴哒滴哒，寂寞的夜和谁说话？滴哒滴哒滴哒滴哒，伤心的泪儿谁来擦？滴哒滴哒滴哒滴哒，好心情再出发。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还会有人把你牵挂。